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今天在小时空修心课里面，我们要承接上一次我们的课程，我要求大家检视自己的生命历程，把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你特别愿意跟别人诉说的，把它写下来，白纸黑字的写下来。不知道你写了没有？如果没有写的话，我建议你先不要听这堂课，先去写下来再来听课。如果你把你的故事写下来了，我就建议你回头去看一看自己在这个故事当中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也许是受害者，也许是迫害者，也许是拯救者，然后又变成了受害者。反正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悲剧故事当中扮演的角色几乎都脱离不了这三种。现在我要求你在你的故事旁边能够注明一下，你说这句话的底层究竟隐含了什么样的情绪？是自卑、自怜，感到受迫害、不被爱、不被尊重、没有价值、被不公平的对待、被歧视、被怨恨，或是你自己的嫉妒、愤怒、你的指责、你的羞愧？我邀请你在你的故事旁边把这些情绪全部都写出来。为什么要把情绪都写出来呢？有一次我在拜伦凯蒂老师的课堂上，他叫我们把故事都写出来，然后他让我们在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把所有的情感、情绪以及当中受伤害的感受全部都拿掉，用一个比较中性的第三者的方式去读这个故事，看看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记得大家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都在爆笑，因为本来被你讲得很悲惨的故事，在这个照妖镜之下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比方说我自己的故事，小时候父母打架，我很小很矮，我要分开他们，我分不开他们，所以我就搬了椅子去分开他们。他们看到我打扰他们打架，又跑到另外一边去打，我就从椅子下来，再把椅子搬到他们那边。反正说的时候是挺可怜的，好像这件事情对我童年造成了什么样的阴影伤害似的。可是当我一再重复这个故事，并且把这个受害者的感觉拿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其实挺可爱又蛮好玩的。我自己已经不投身在其中了，我就可以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再看这件事情。我的父母当时很年轻嘛，他们动手打架了，然后我很勇敢啊，我去阻止了他们。那种悲剧的感觉、苍凉的感受、受害的感觉、可怜的感觉、渺小的感觉都没有了。一再重复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玩，之后你已经不想再讲他们了。亲爱的，这就是今天我想帮助你达到的。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很多悲惨的故事，跟其他的人相比，我的童年真的是非常幸运了。因为我去上课，或者有时候碰到一些读者朋友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还有一些心理咨询师的朋友分享他们来访者的故事，那真的是叫骇人听闻。电视上播的、电影上演的、新闻上说的，跟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完全无法相比。现实的世界发生的事情是悲惨、残酷、暴力、血腥，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痛苦世界，都是真真实实的在发生。我对经历过这些悲惨事件的人，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同理心和同情心。我虽然不能说我完全了解你们的感受，可是因为我童年的事件对我来讲伤害也很大，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像我这样又敏感又纤细又很多愁善感的人，可能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对我影响很大了，所以我对人类的悲苦和同情是不会比别人少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悲惨的过去。我有一次去美国上内在小孩工作坊的时候， 听到那些美国同学分享他们童年的悲惨故事，害得我都不敢分享我的了，因为跟他们的童年比较，我的童年还真算是天堂呢。不过也许悲惨的程度不同，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故事的确都深深地伤害了我们。然而想要疗愈我们的伤痛，我们必须共同面对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些故事都过去了。亲爱的，我的上师萨古鲁就说过，他说这些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所能拥有的就是今天现在，你为什么要让过去的事情再度复活呢？过去的东西已经死了，你要让它再度复活是需要花巨大的能量和心力的，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精力和能量去让一个死掉的东西继续活着呢？拜伦凯蒂老师也很残忍地说过，比方说一个被继父强暴的女孩子跟拜伦凯蒂哭诉她的故事，然后凯蒂老师就跟她说，你知道吗，你的继父在你这一生当中可能强暴你十几次甚至几十次，可是在你的脑海里面你却反复演练这些故事，你容许他继续强暴你，可能强暴了几百次甚至几千次，你为什么要这么样对待自己呢？所以我鼓励大家检视自己的过去，检视自己的故事，为什么我们不放下他们呢？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也许我们觉得做一个受害者去控诉别人，我们就可以不要为今天的状况负责了，但是亲爱的，如果你不快乐的话，我告诉你，快乐的秘方真的不是去指责别人，把责任推给别人，而是为自己负起责任来。如果你能够找到内在的力量为自己负责，说 OK， 我知道我的童年很悲惨，我知道当我很小的时候，当我无能为力的时候，那些有能力的父母他们没有尽好做父母的职责，所以他虐待了我们，他们忽视了我们，他们让我们受到了伤害，我了解了，可是今天我是大人了，我是成年人了，我必须站起来为我自己的生命负责。亲爱的，一旦你有了这种态度，你的生命故事就会完全改写了。所以我今天邀请你继续把你的生命故事的作业能够重写，每一个故事都重写，重写的时候你的语调就已经不是当事者受害者带着情绪的了，而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甚至像新闻报道的角度，如果你是一个新闻记者，你知道了这件事情去报道这件事情，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述说呢？也许这样子会让你有不同的角度去看看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生命事件。我知道这个过程难免会引起很多的悲伤、痛苦甚至愤怒，在今天的静心当中，我希望大家能够静静地坐在这里，跟着你内在被搅动起来的所有负面情绪好好地待在一起，请你创造一个空间去包容他们，允许他们当下存在，可以吗？让我们一起来做吧。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